我们一起祷告。父神，你的众儿女在你面前，我们存着谦恭的心来一同来到你话语面前，帮助我们能够专注在我们好像都已经明白的话语上，赐给我们生命能力，使我们能够去实践主你所吩咐的。奉耶稣名求，阿们。一群人在一起，我们有一些方法可以认出来这群人的特征。以前讲过，学武功的人在一起，看到这群人是干什么的。一些有人生阅历的人会看见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就知道这群人到底他有什么共同点。那最近我儿子就很喜欢打羽毛球，他们几个朋友在一起的时候都有一个动作，就是这种羽毛球的动作。甚至到回家了，我们晚上祷告之前，我们家儿子老在那用羽毛球动作，姐姐说你能不能安静一下，不要一直动。他这个习惯的动作一直在那里，发现他们羽毛球队的那在那里都这个动作。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个特征是世界人能够认出来，世人能够认出来我们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有一个特征的。他说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世人都认出来我们是他的门徒。我们今天来思想这个非常熟悉的话题，彼此相爱。门徒在一起学习彼此相爱，我们来思想他的挑战，他的困难，然后需要一种激励 enablement， 怎么样使我们能够去彼此相爱。相爱的命令理解起来比较容易，因为要我们做什么，很多宗教里面也都有类似这种伦理的教训。但是我们要看看我们的信仰跟世人不同的在哪里，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很认真来检测反省，到底我们跟这个群体，我们作为一个门徒的群体跟圣经的吩咐有多大的差距，然后我们的问题在哪里。首先这地方耶稣吩咐我们，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请问弟兄姊妹，彼此相爱是不是新的命令呢？在圣经里，如果你圣经一年到晚往后看，看到约翰福音的时候，你是不是才发现我们要彼此相爱？是不是？啊，太好了，你们都知道不是，你们都看圣经的哈。然后我对慕道友初信的弟兄姊妹都是说，你先看约翰福音。如果你刚看约翰福音，你可能刚刚看见，哎呦，是啊，我刚看到的。如果你要是从创世纪看，你会看到在利未记里面十九章就要我们爱邻舍如同爱自己。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以色列民很知道，如果我们说主的儿女读圣经的话，读到利未记十九章，你就知道原来要爱我们的邻舍，就已经摩西命令，神借着摩西已经吩咐神的百姓要彼此相爱的。然后你再看到生命记六章那里，六章五节里面说我们要爱神，独一的真神，然后我们要将这样的爱灌输给我们的孩子，然后在摩西那个群体里面也要学习彼此相爱的。生命记里面要说我们要爱神，我们要顺服他，爱他。所以彼此相爱从摩西五经来看呢，不是一个新的命令。但是耶稣这地方为什么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呢？我想起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标准已经不一样了，我们要爱到什么样的地步我们的主才满意呢？我们来看主的要求是什么。其实彼此相爱不容易哈，所以有一个莫顿，托马斯莫顿是天主教一位尼修大师，我很喜欢他，因为他讲了很多我们人性里面的东西。他说我们彼此相爱是必须彼此相爱， We are obligated to love one another. We are not strictly bound to like one another. 我们必须彼此相爱，但是严格来说，我们不一定能够彼此喜欢的。所以彼此相爱，主耶稣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彼此喜欢，所以他才要命令我们，吩咐我们，这件事情不是我们本性里面能够做出来的。在圣经里面，神圣的命令都是我们顺着本体血性血气老我里面做不出来的，所以神才借着先知使徒甚至主耶稣自己来吩咐我们。同时呢，主吩咐我们又是给我们一个盼望，就是他会加力量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做出来的。这个两个很重要，一个是我们从我们老我里面天然人里面我们是做不出来的，所以才要吩咐我们。第二个，既是吩咐我们，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会赐下相应的属灵的资源，刚才讲的 enablement， 给我们激励能力的来源，使我们能够活出来，能够做到。所以莫顿在这里看见人性里面，我们在一起我们都不能够彼此喜欢，怎么样能够谈得上彼此相爱呢？我们都年轻过哈，我跟高中生在一起的时候，现在孩子上高中了，他们就会讲到喜欢跟爱的区别。哎，我就想每个时代年轻人都讨论这个话题啊。在他们看来，喜欢是比较你可能对这个人有些特质你喜欢他，不能随便讲的爱了，爱就严重了，是吧？以前给大家讲过，我们家女儿有一次，我就考考她，18岁了，那时候还不到，我就问她到底什么是爱啊，在路上来教会的崇拜的路上问他 What is love， 问他，结果我们家女儿回答的很经典哦，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不记得，我一辈子都会记得他。考有没有人记得？没有人记得的话不要嫌我啰嗦哈，既然你不记得我就再说一遍。我们家女儿说 To love is to give your life， 爱一个人就是把你的生命奉献出来。哇，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不太容易的哈。我希望我的女儿一直记住这一点，将来她要找对象的时候，她要爱一个人要把她的生命给出来，不是别人多可爱，非常符合圣经的。圣经说主耶稣爱我们的时候，他就把生命赐给我们，主为我们舍己，约翰福音，我们约翰一书3:16，我们一会儿还会提到。所以爱的命令，爱的榜样，就爱的命令是有其中两个理由。第一个是因为这是一个耶稣作为榜样，在旧约时代吩咐彼此相爱的时候，没有摩西不敢说你要彼此相爱你的邻舍就像我爱你们一样，摩西不能这样讲，但是耶稣可以这样讲。所以新命令是因为是按照主耶稣为我们舍身这样的一个命令，作为他的榜样，作为一个标准，是新的标准。第二个新在哪里呢？是因为这是一个对信新约的群体发出来的命令。新约的群体有一样东西是旧约时代没有的，就是圣灵与神的百姓常住在一起，所以神赐给我们新的力量，能够活出彼此相爱的生命来。旧约时代是吩咐要爱你的邻舍，但是没有圣灵的同在常住在你身上，使你可以去爱别人的。所以新约的时候不一样了，一个主的标准，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的爱的标准，舍命的标准，作为我们彼此相爱的标准。第二个是圣灵给我们的加力量激励，使我们可以靠着圣灵能够彼此相爱，靠着圣灵能够彼此相爱。我们最后在操练的时候还会提到怎么样靠着圣灵。然后第二个是爱的榜样，主耶稣这地方提到彼此相爱的榜样，他提到你们怎样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所以耶稣讲得非常清楚，标准是他怎么爱我们。那我们看约翰福音13章，就在刚才前面一点点，耶稣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大家都知道13章做了什么事情啊？洗脚，做了当年大家熟悉的事情啊，耶稣做了当年拉比不做的事情，师父不可能为徒弟洗脚了。所以彼得从彼得很震惊的反应里面看见，这是一个违反伦理的，不能这样做的。 但是耶稣用这种违反当时好像世间伦理的方式，师父跟徒弟洗脚，来表达，来再现或者体现 embody， 体现一个真理，就是爱一个人的时候，他要谦卑舍己。师父不做的事情，耶稣做。但是耶稣为门徒洗脚的时候，不像今天教皇为红衣主教洗脚。今天我们不是批判天主教，天主教呢，他们有新的教皇产生，都会为红衣主教洗脚。我相信红衣主教的脚已经很干净了，不会出来让教皇觉得为难了哈。但是耶稣为门徒洗脚的时候，门徒的脚真的是因为没有准备好，不是仪式的，他是真的脚很脏的。所以看见彼得的震惊，不可以了。但是耶稣为门徒洗脚给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意义，其中有他要洁净的意义。耶稣说如果不洗脚你就跟无份了，大家还记得彼得反应啊，不但脚洗头也洗了，全身都洗。所以彼得的反应是一个非常激烈的，也是看出来彼得很爱主，他不希望跟主没有关系。第二个，耶稣不只是为门徒洗脚，好像一个服侍哈，你说那可以啊，我就放下师尊，我放下长辈很多的辈分，我就服侍。这个是谦卑，对一些人来说可能不算太难。但是主耶稣侍奉给我们另外一个榜样，是他最高的爱的榜样，是他为我们舍命。我们一起翻一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不是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这地方告诉我们是圣经里面爱的定义。其实圣经非常有趣的，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都定义了对神爱我们的一个非常一致的定义。我们翻到了一起来读好吗？约翰福一书三章十六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这弟兄包括弟兄姐妹。约翰是爱的使徒，但是我们知道约翰本来是雷子，是一个脾气很暴躁的人，但是跟随基督三年半，得到新的生命以后成为爱的使徒。所以这位爱的使徒告诉我们，一个爱的使徒告诉我们，他不知道什么是爱。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或者从此才知道何为爱。这样的一个人原来不知道什么是爱的，然后才知道什么是爱。今天早晨祷告会的时候，一个弟兄祷告得非常好，让我们的同胞能够真正认识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救赎我们。我们的文化里面也有爱，但是我们的文化里面没有这样为罪人舍命的爱。我们有义人的爱，有人人的爱，有敢做的爱，有牺牲舍己，但是没有在别人还在得罪我们的时候就为我们舍命了。因此在我们的文化里面缺乏这种为仇敌舍命的这种榜样，也不是我们文化最高的榜样。我们文化里面是复仇，替父复仇，那是很高的人生的动力，活下去就是替父亲报仇的，是我们文化里面可以写的，武侠小说可以写的非常好的。所以我们文化里面缺乏这种为罪人顶撞我们舍命，还有宽恕，也成为我们文化里面陌生的概念，是因为没有这样的更新。所以我们这地方看见最高的榜样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舍命，然后使我们这群人能够经历到他的爱在我们心里的人，我们去效法他。我们再往下看第三个方面来看，耶稣这地方讲出，刚才讲如果能够彼此相爱的话，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个认出来，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我们在想啊，一个人彼此相爱的心，别人怎么认得出来？你心里怎么想，别人怎么认得出来？哎， 心就有行为，这是很自然哦。里面有什么心，它就会发出来。什么人做不出来做不到呢？虚假，他里面那么想，做出来就另外。但是虚假是这样的，也容易分辨的。我不知道我们一个弟兄哈，他父亲给他一本《识人术》，那个上面我没看过，那《识人术》上面写什么？怎么认识别人哈？日久见人心，相处久了就知道他里面东西是不是真的。我们有的时候基督徒很小看我们周遭不信主的人在我们中间，或者世界看我们，我们很小看他们，觉得好像我们说彼此相爱，我们也唱彼此相爱的歌，别人好像就认为我们彼此相爱了。其实世人看基督徒其实非常犀利的眼光的。我这么说是因为我还没信主的时候就是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基督徒的。我跟大家见证过，以前我去教会，到一个牧师家里去，我认为教会里面如果有虚假的人，第一个考察的对象是牧师。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教会里面做教导可能最多的是那个牧师，他是一个道德教师，那我要看他教我们做的事情他是否教他的孩子，我就看这个是不是宗教，是不是毒品啊。因为宗教如果他灌输给我们这些学生，我那时候我们的牧师是台湾人，我们这群大陆学生去听福音，他告诉我们怎么怎么讲了一大堆，我眼睛不是听，我耳朵不是听而已，我还看他，他教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做，要信耶稣，福音讲完以后，然后也讲了伦理。那主日听到他里面教的主要不是福音，主日听到主要讲基督徒应该怎样生活，然后我就想这个会不会是灌输我们宗教的一个灌输洗脑，那我就看看他是不是对他孩子这样做了。哦，后来我在一些很特殊的场合，我已经观察到他没有留意是我有人在观察他，他教他的孩子也是这样做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佩服。怎么佩服呢？虽然我还没信主，我佩服是宗教如果是毒品的话，是鸦片的话，中毒最深的是这个牧师，起码这个人有个真诚哦，是不是？如果你想想这个东西如果是毒品的话，鸦片的话，他教我们应该这样做，要奉献，要来聚会，然后他教他的孩子不是这样做，哇，我就很小心了。本来对台湾同胞做牧师，我们这群全是大陆来的，我们就已经在90年代的初的时候就已经很小心了，已经心里都是提着提心吊胆，哪有这么好事请我们吃饭，会不会是台湾特务？但是我观察他的生活，不但是这个牧师，还有那几个家庭关心我们的家庭，哦，他也是这样教他孩子，他孩子才不到一岁都这样教，哇，刚刚会走，刚刚一岁刚刚走路，他也是这样教。我说哇，这个真的是他们中毒的不浅啊。但是有一点我心里非常佩服这群人士，虽然我很刚硬很背逆抵挡在那里跟他们辩论，但是有一点我很佩服这些台湾和香港的这些长辈哈，他们非常真诚，这点我是最起码开始观察他的生活，从对他们佩服开始。不是他们爱护我们学生哦，他是看我们生活的，你知道吗？他们大餐给我们吃一顿，我们会很感激他啊，谢谢你谢谢你，但是我这个人要接受你的信仰，我要看看这个地方本身信仰的真理性，然后你是不是虚假，这两样东西是本身你讲的信仰是不是真理，然后你自己是否这么活，这两样东西我要观察的。所以后来我做牧师以后，有人这样到我们家来观察我们生活，我还没有他们还没看，我就主动把东西都打开给他看，冰箱也可以看，随便看，我们冰箱没有龙虾藏在角落了，给你吃土豆，我自己吃龙虾没有了，冰箱可以随便看了。师母有时候故意还把冰箱随便打开给人看了，因为师母知道我是做牧道，有的时候会这样想的，可怕吧？这个东西就是不是去猜别人不好啊，是因为我这个罪人以前是这样观察别人，这个人是否有真诚。一个人有这样的心的时候，他只要不虚伪，他会被人认出来的。耶稣说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可能认出来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在古希腊罗马时代跟今天一样的，陌生人相遇都是如狼似虎，对陌生人好，就我们华人也是一样，非常警惕的。华人其实是非常，我们是非常自我保护哈，我们会对利益至上。你看看，看到加州那些房子哈，那边上哇，那么好的房子边上都一格一格的，都是切的那个每一个地方，哎呀，你打个球，一下就打到邻居隔壁去了。就是什么东西都，这是我的地方。到陈德灿的时候也是一样，哇，在这里停车，那个人在门口，他要是他车要挪开，他就要把一个盒子空盒子站在那里。哎呀，我就心想，这不是你的家的位置了。我们华人有的时候真的是会这种，这是我的地盘，不要动。但是在古希腊罗马的时代，他们很陌生的见证了有一群人。古希腊的作家 Lucian 他写下一个文字，古罗马的，他说我们从我们的文化里面，陌生人都是像狼像虎一样我们防备的，但是有一群人被称为是基督徒的，他们刚刚认识不久，他们就成为兄弟和姐妹了。他说这群人是非常稀奇的。大家知道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那信的人在一起，他们一起掰饼赞美，彼此相爱，甚至有人把田产家业卖掉来供给使徒和教会的需要。这些事情在古希腊罗马的时代，他们也跟我们一样，非五族类其心必异，就是开始会害怕，不是一群人的。但是有一群人刚刚认识不久，可能刚开始还在，哎，你叫什么名字？后面的生活在一起就像兄弟和姐妹一样。这群，这个古罗马的作家观察这个现象，发现这是我们社会里面产生一群很独特的人。前一会儿还是陌生人，过一会儿就可以相爱的像家人一样。我们很感谢神呢，我们在这里也经历这样的事情。那时候我那时候还没信主挂名，我到北京去读书，我爸爸说你要去找主的教会啊，但我爸爸不知道，我心里不信。但是我父亲，在我父亲看来，他经历过这种主的爱，也经历过在家乡圣徒的群体彼此相爱，他希望一个孤独的儿子到北方去一个熟人都没有，要去找主的教会。但是我不去是再说的事情，但是我父亲起码知道去主的教会，他说主的教会就是你的家。那对我那时候是听不懂的，所以前一刻还是陌生人，大家防着你都像狼跟虎一样，但是下一刻因着都是主的门徒，他们彼此相爱没有保留，这是主的门徒在世上的见证。在古希腊罗马的一些留下来的文字都已经见证了有这样的一个群体，跟路加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讲的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的民族对外来的宣教士也非常防备的，认为这是洋教，尤其是鸦片战争的时候，宣教士从欧洲来的宣教士是从军舰上下来的，所以这是个策略上的不合适，但是我们一直觉得那宣教士是从炮舰上下来的，我们要小心。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接纳这群人是爱我们的呢？是看见他们的一代一代就死在他们妻子他们的孩子死在那里埋在那里，然后被感动了，于是多年前四川就追认，不是追认，那个还活着，是戴德生的后人成为他们的荣誉公民，因为他看到他们在医疗在许多方面帮助了中国，实在是一代一代，不是一天了，一代一代，在第五代还在服侍中国人，然后他们就被感动了，就说追认他，或者说就确认他成为一个荣誉四川荣誉公民，就是接纳你的。但是以前不是这样子的。你看，这是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到二十一世纪了，这么长的时间，我们的民族才认为这群英国来的宣教士的确是爱我们的。不久前，在一个地方发现一个水库在改修的时候把水抽干了，发现里面很多宣教士的坟墓，有的时候仅仅认出来他的名字而已，在水库底下很多很多宣教士，以前水淹的时候那边人都不知道下面原来是个墓地。这些宣教士 他们用生命来见证，有这种爱是我们的民族很陌生的。有一种爱，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来到这里，直到后来福音听到的时候才知道，才知道哦，原来这群是基督的使者，他们像基督一样用生命来我们土地上把耶稣的福音带给我们。在多年前，我们教会有一个短宣队去云南短宣，到云南的北部怒雀那边一直上去，里面开三个多小时，我们这里有多位都去过。然后一路上开过去，我就看边上那些乡村庄，一个个村庄那里高高举起的十字架，最大村庄里面最大的房子是教堂。我们很好奇哦，这里这么多教堂呢，我们就可能不需要来短宣了。后来就一直深山，真是非常深的，开三个多小时进去。后来到里面呢，那里跟我们接触的是少数民族一个真是非常爱主的一个群体，在那里跟他们一起敬拜。我就记得我们在那里住的时候，他们杀鸡宰兔宰羊，不是宰兔，我们都不敢多待，再多待有个弟兄说我们赶紧走啊，这个他们以后把他们的那些羊都拿来宰给我们吃的。哎呀，我们说我们早点走了，我们做完工就走了，不要多待了，因为就把他们那个牲畜都吃光了。到时候走的时候，他们送我们，有一个弟兄三十几岁送我们的时候在那里哭啊，把我们真的是当作亲人一样哭着送我们走。哎呀，我们心里真的是知道什么叫真爱啊，这是个陌生的，前几天还是陌生人到这里来，但是几天以后在主里面我们一起服侍一起同工，走的时候他们真的哭着送我们。我们体会到在使徒行传里面保罗走的时候，那些人为他哭，抱头痛哭，这是真正的真纯的主里面的情谊，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就是因为都爱福音，都爱耶稣。我在中间就问他们一个原因，有他说啊，我说福音怎么传到这里来，他说是多年前欧洲的宣教士，很多是德国的宣教士到那里把福音带到那里。他说那时候那里面的人有一个问题不清楚，就是这群人，他说我们知道有些人为什么翻山越岭的时候路也没修好也没汽车，会来到这么远的地方。他就问他为什么你们来这么远的地方。有一种人是收大麻的，收烟草的，他 那地方种烟草，烟草是他们经济作物，经济作物收了就可以做卷烟了。还有一类人是不知道为什么来的，一类人是收卷烟，收烟烟草，一类人是不知道干什么的，那一类人就是宣教士。他们用很长的时间，用他们的生命舍己，用他们的真爱来证明了有一群人原来是为了他们灵魂来的，不图他们任何的好处，带来的都是医疗设备，一些好的主义，重经济作物都是带来这些东西，但是他们很小心，不知道这群人长得跟我们不太一样，但是他不向我们有任何，不向我们取任何东西，只给我们我们要的东西。直到后面知道他们是来传耶稣的福音。弟兄姊妹，我们这些同胞在那里是被这样的一种爱征服的，不是一个什么意识形态一个宗教征服我们，是这群宣教士他们再现了耶稣基督舍己的爱，在那块土地上把人征服了。而且我们这些人如果被主的爱征服了，我们知道这个能力是巨大的，不是为了灌输一个意识形态，不是为了自己个人的一些 hidden agenda， 你自己个人的一个不可告人的一些主义，而是真的把主的爱活在人前的时候，人家就知道这个信仰我是可以追求的。我们不要太小看别人，以为啊，别人你来宣教是以前大米教哈，天主教的大米教，别人来都是利用别人啊，我有大米啊，我有开放好吃的，人都来，人不是那么简单的，人家不会只是利用你。为什么后来知道你是为耶稣的缘故死在这里埋在这里的时候，那些人还去相信呢？他们难道不知道信耶稣也要像他们那样付代价吗？也是亏了以后啊，他们难道不知道吗？知道了，但是他们已经知道原来借着这群人的舍己牺牲，圣经所讲的真理是真实的，然后他们也接受了福音。 彼此相爱的见证，这地方我们如果真心有耶稣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别人会认出来的，不是勉强做出来，不一定教会要很大的一个节目 program。 一个信心的群体的见证力在于有没有一群真实按着主的教训吩咐去真实活出来的群人，哪怕只有三家五家在一个地方，就像当年的宣教士在我们的土地上，他们就是坚定活在那里，女儿埋在那里，妻子埋在那里，最后自己也埋在那里，甚至埋在那里被水沟淹了，被水淹了都没人知道了，然后别人的心就知道这群人是真实的，然后别人甚至一个民族就张开耳朵去听他们所讲的信息。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民族，看到废物族类其心必异的，对宣教士都是抵挡猜疑害怕甚至迫害的，我们居然我们的民族的心能够敞开，是因为神借着这群像耶稣一样的人来到我们处理上。最后我们来思想具体怎么做彼此相爱的实践，因为彼此相爱的道理大家都懂，好懂，讲也好讲，但是怎么做，既然是难做了，就需要神来帮助。刚才讲到我们的信仰在要彼此相爱，要彼此服侍，彼此扶持，这些其他宗教里面也都有类似，但是有一点不同的是，刚才讲耶稣讲新命令的时候，这个新约的群体是有圣灵住在我们中间的，一种神圣的 divine enablement， 神圣的激励，是使得我们能够跟其他有区别的。你当听别人讲哈，别人说宗教都一样都叫人行善的时候，你不要随便相信，宗教不错，都是叫你要做对的事情善事，但是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说，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给我们能力去行这些。约翰一书四章七节里面告诉我们，神就是爱，爱是从神来的。诗歌里面刚才也是唱的，有真爱的地方神就同在，爱是从神来的，意思就是说若没有神，我们没有真正的爱的，我们必须承认到接受我们本相里面爱不起来，连我们的配偶孩子都爱不起来的时候，你不要说你承认爱全世界的。我们以前讲过解放全人类很大的豪言壮志，后来知道在罪的捆绑中间连自己都解放不了自己的时候，人才会真实看见共产党宣言里面讲的是不是太夸大其词了。爱也是一样，我们爱全人类这个很容易讲的，但是最后后来发现配偶都爱不起来，那才知道哦，原来我没有爱的能力的。所以加拉太书五章里面说，圣灵跟私欲里面相争了，但是我们要顺从圣灵的时候就有生命平安，神就赐下爱的能力使我们去彼此相爱。所以当一个人当成重生悔改了，我们要在这里常常求神，神啊，我没有爱的能力，求你帮助我，到主面前去求告他，承认我们爱不起来，承认连身边的人都爱不起来，然后主求你帮助我去能够有能力有这样的一种爱的动力去爱周遭的人。这个书刚才讲过洗脚的是服侍，谦卑的服侍。那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很喜欢广告，知道自己多能干多能耐，所以名片上都写很多，我们就不能够谦卑去服侍别人。谦卑服侍还包括你做的事情没有人知道的，你是不是要做，那时候非常的，当你做的事情没有人看见的时候，你来想一想，到底我为什么没人看见的时候我就没有动力。有一个太太说，哦哟，我的弟兄在教会里很热心了，家里往都不起，啊，这个就有点过头了。在教会里面公认的爱心的人，在家里却是妻子，让妻子很痛苦的，这些就是不是属于真诚的。耶稣洗脚了，服侍帮助我们谦卑，看我们自己里面缺欠缺乏，宽恕之爱，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真正一个被主宽恕的人，他才有能力去宽恕别人。我们文化里面宽恕是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子能撑船，全是自我骄傲的，我不计较你，你是小人，我是大人，这种宽恕你觉得容易，但是你就发现当那些你尊重的人得罪你的时候，你就没办法赦免他，就说明你那个宽恕 是只能夸住被你嫌弃的人，你自我感觉很好。但是那些当父母得罪你，你宽恕不了；当你的牧师长老得罪你，教会同工小组长得罪你，你就耿耿于怀的时候，你就不是靠主的能力了。所以宽恕之爱，就是要知道主啊，我为什么不能够原谅这个人？我一直想着他的时候，心里就难受。先想到我是被宽恕一千万两被宽恕的人，于是我们为了那十两的银子，不要追讨别人了。效法耶稣基督宽恕之爱，刚才讲过他的舍己之爱，他为我们舍身，为我们流血，我们还没有为别人舍命到舍命的地步，但是可以天天特别爱你的配偶，爱你不可爱的配偶，在边上的时候你要天天的殉道，每天的殉道，或者爱你周围同事很不可爱的同事的时候，你要每天的殉道，比一次殉道可能更难。有人笑了哈，可能你的配偶爱你或者你爱他很不容易。圣洁之爱，那个妇人淫乱行淫被捉了，但是耶稣说赦免他的时候说，从此之后再不要再犯罪了。所以耶稣不是纵容我们犯罪的，所以是圣洁的爱。爱不是，爱是包容，但是爱不是不计，爱不是说你可以随便犯罪的，是圣洁的爱。真理里面是在真理当中爱，我们爱一个人不是说哦，你我们很爱你了，你就随便做不道德的事情，随便偷随便抢随便婚前同居，我们都不讲啊，爱你吗？那些是跟我们圣经讲的 holy love 圣洁的爱是相悖背道而驰的。耶稣怜悯的爱，耶稣走遍各城各乡，看见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耶稣就怜悯他们。所以这地方怜悯不是居高临下的，是一种主一样的怜悯放在我们里面。看到我们的周围的弟兄姐妹生命有软弱的时候，不是去论断他们，而是说主啊，你求你怜悯加恩典，使他能够在主里面能够快快的长进。使徒也教导我们，在罗马书十二章九节里面告诉我们，爱的要真诚，弟兄要恭敬，彼此亲热，爱要真诚，因为爱很容易在群体里面会变得虚假。要真诚的爱，刚才也提过了，要真实的，没有这个爱的时候，不要勉强做出来，以至于在抱怨，真诚的爱的实际。约翰一书里面告诉我们，如果看到弟兄姊妹缺衣少食的，你不要说愿你平安平平安安的去吧，那种虚假当然不要发生在我们的群体里面。没有的时候就跟主说，我现在做不到，求你帮助我，不要做出虚假的，那个东西是非常反见证的，不但伤害人也得罪神。雅各也是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有真信心没有行为，那种行为是死的。如果看到弟兄姊妹也是有需要，你也不去顾他，那个也是我们跟我们的信心是相悖的。彼此相爱是容易讲，但是我想帮助我们去要常常去实践。首先是要靠主，承认自己做不到，然后要祷告主啊，你加添我爱的能力，在细小的事情上操练实践。比如说下雪了，有人不能来，或者因为家里，你去 offer， 知道他有需要，你就 offer 一个，帮助他，很小的事情上开始，留心看周围有没有有需要的人。专心是为主，做这个事情是坐在主的身上，千万不要期待别人回报。耶稣告诉我们，不要请那些能够请你吃饭的人吃饭。这个说起来好像极端哈，那我朋友不要吃饭了，不是这意思。意思就是你不要以那个动机请别人吃饭是要别人回报你。如果带这个动机的时候，主不喜悦了。是那个动机，不要那个啊，我请他，他以后还请我。我对这个人有爱心，将来可以做投资，爱心投资，将来他我有需要的时候他来找我。不计回报，刚才讲的专心为主做的，我专心为主做的就不要计回报，然后会灰心，爱里会有疲乏，会有软弱，会有伤害的时候，但是不灰心，继续做，继续的做，主必要使用我们无私无为的爱心，真诚无为的爱心，来感动周围的人，去思想我们爱的里面的动力，以至于有人愿意去思考，去思想耶稣。 Francis Chan 写了一本书，就是 Crazy Love， 疯狂的爱，里面讲到说，那些执迷爱耶稣的人，就是愿意，他说爱就是爱那没有能力爱你的人，执迷的疯狂的因为耶稣的缘故去爱这个不可爱的世界。帮助我们今天在这里听到，再一次当作提醒，就是靠主，我们没有能力爱，甚至周围的人没有能力，但是主给我们力量，跟主求，我们去爱周围，主把人带到我们边上了，我们就靠主去学习彼此相爱。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自己的爱借着圣灵光照，使我们认罪悔改，主，你产生了一群门徒的群体。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知道主你自己吩咐我们要彼此相爱，但是我们在生命实践里面我们活不出来。主啊，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关照我们，发现我们的无力感、无助感，以至于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向你祈求。主啊，来到爱的源头那里来支取爱的能力。主啊，以至于我们因着主你自己的恩待和怜悯，我们能够效法主，主啊，能够活出彼此相爱，在家中，在公司，主啊，在周围我们相处的群体，人家可以看出来我们里面有主彼此相爱的生命，以至于众人可以看出来，主啊，我们是一群跟随主的门徒，在这个充满就是不可爱、充满许多恐惧、焦虑、不动荡不安的世界里面，缺乏爱的时尚、爱的时尚的世界里，能够看到一群耶稣基督真诚的门徒。我们谢谢你，求你加添我们力量，求你帮助我们，奉主名求。